Lesson 19. 第十九课，我看了一场中文电影。听录音，然后回答问题。周末，本杰明跟谁做什么了？ What did Benjamin do on the weekend and with whom?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. 大双，周末你做什么了？ 我看了一个画展，参观了历史博物馆，还参加了一个聚会。你呢？ 我跟老师学汉语了。 你是怎么学的？ 我读了一篇课文，写了很多汉字，看了一场中文电影，还去商场练习了口语。 真忙啊！你的中文老师是谁呀？ 我女朋友。